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Ray， 我是一斌。今天我们聊的事儿就是那些美丽动人的事儿。为了美丽，你曾经做过怎样就是把自己给冻着的事儿哈？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听众就说了哈，说我再也回不去那些美丽动人的年龄了。哎呦，现在的我整天穿的，哎呦，就是里三层外三层，一点也不符合自己的年纪。然后我说，真是年龄到了，骗不了自己了。 嘿，重点不在这哈，刚刚我特地看了一下他的资料。人家还在上学呢。 就是上学的时候， 你这让我们怎么说呀？ 哎呀，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了，自己骗不了自己了。 这让我们怎么说？情何以堪啊！ 我跟你说，就是他这种说法，我们现在就应该冬眠了，就不要出来了。我们已经不适合过冬天了，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啊，还有年龄， 僵化了就叫冻人，我们就叫冻人。 就是像我们这种只要不在上学的年纪，基本上都已经应该出来就被冻住。如果依他这样说，没有啊，我们正当年，看我们这青春活力，一大早的，是不是？没有啊，又没有被冻上啊， 锻炼出来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觉得，哎呀，就到这个年纪了。但是呢，明天你永远是，对于今天来说，今天永远是年轻的。对啊， 年轻真好哈。 你这样说好像感觉我们已经七老八十了一样。 不，我正过童年呢、啊。 童年啊？那我给你个小汽车，你先去旁边玩会儿吧。 我只是比较期待我的青春呢。 还有我们齐鲁海的妹子说，相亲的时候穿的比较少。 不管是天冷啊还是怎么样啊，是吧？ 对。 等等，他说相亲的时候穿的比较少，是冬天还是夏天啊？ 肯定是冬天喽。就是为了漂亮一点嘛、 okay. yeah. 然后显瘦一点。你知道女生为了显瘦经常会穿的比较少。还有这个你看三好爸爸这个男生哈、也会说今年冬天冷了穿了条秋裤、穿上之后觉得又胖了一圈，于是呢可能又给脱下去了。 秋裤还是要穿呐、 就是会有这个困扰，穿还是不穿秋裤嘞，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思考的问题、最大的一个命题了。 穿还是要穿的。 对，人家说了，这个穿秋裤呢是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当然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哈。 对，但是对于冬天最起码的尊重，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就是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会告诉你。 哎呦，我特别期待呢。 最起码的尊重、 怎么现在你说话的时候特别喜欢埋包袱埋悬念，弄得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当然了，就是显得很有知识的感觉。 OK， 那我就在坐等啊。 坐等回复，在线等、很急，在线等哦， 亲，回复一下哦。 好的、 okay. 各位亲，我们在线等你的电话啊。赶紧留下电话号码，因为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即将要选择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回答电话，并且为你送上我们的云总好运 好云 啊带来的1月1号演唱会，然后呢、为你送上两张演唱会的门票哟。 这是最主要的哈， 在线等，很急哟、 OK， 在线等你们的回复啊。 爱戴彩云之月。咚咚哦 心中幻想风 心中妄想风唯有清明夜带走我往后在云水中夜而走、要问故人可知否、心中妄想风唯有清明夜带走我往后 我是刘惜君，支持我，支持好音乐，支持 My FM。 My FM。 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 就看见，哦耶，你抬头就看见。 眼前。 谢谢林俊杰。嗯，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资讯哈。最近呢一直在关注甄子丹大哥，可以说是非常火哈。比如说万众瞩目的星球大战侠盗一号这部电影呢，12月11号在洛杉矶就举行了盛大的全球首映。那当时甄子丹大哥飞往洛杉矶的时候，也是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尖叫哈。 刚我们说过这个周杰伦就很火嘛， 对， 是不是？现在呢， 那是音乐方面啊， 对， 是电影， 就会觉得好像现在我们的华人， 对， 在我们的整个全球范围内都很吃得香啊。 是啊， 哎，甄子丹呢这次在出现的时候，就是穿了一身白色的西装， 哦，那很酷哈， 而且关键是他很修身，你也知道的，像我们大哥是不是？ 肌肉男哈，肌肉猛男。 叶问， 对，我也想到那个叶问呢。 叶问就两手一伸出来，那长长修长的手指，再加上他整个造型，哎呀， 太酷了！ 我看电影的时候，想尖叫了。 嗯， 甄子丹，我爱你！ 哎呀， 啊，没有了啦，就是会觉得好骄傲哦。会有这种感觉。 走出去，然后又收获那么多粉丝的尖叫，最主要国外也有很多影迷。 哎， 对，不光光你想想现在。比如说在国际上的一些巨星，李连杰老师哈，还有成龙大哥，然后现在就甄子丹大哥了， 哇， 哎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啊， 是、我们很骄傲，也希望呢这次的作品能够 突破他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殊荣吧。 一问，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早点在我们国内上映啊。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看喽，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去报道这个最新电影的事情哦。好，接下来我们一段资讯过后，我将听到来自田馥甄《灵魂伴侣》。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

给自己一点自信，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限期，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以前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我们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关心算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命发烧咳嗽都不受伤， 这里是 MyFair 迷你零点五，我是一冰。 哎，我是 Jerry。 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做过哪些美丽动人的事情啊，就是还是很冷的一些事啊。我刚刚也是关注一下娱乐圈啊方面啊，比如说杨幂哈，最近也是现身机场。人家明星现身机场不一样啊，一定要露个大腿， 对啊， 这才行， 博眼球嘛，就是他，我觉得他们是这么想的。 嗯， 一般人都穿袜子，我们不穿。 那可不如 来，一般人都穿秋裤，我们就不穿。你知道夏天的时候，杨幂都是穿毛衣的， 是吗？ 对， 这真事儿啊？ 真的啊，就在我们还比较热的时候，她其实已经穿毛衣，然后穿靴子了。 你说冬天叫美丽动人，那夏天这叫什么？ 就是要穿出那种新奇感，让大家哎， 要温度， 对。还会有这个当时我们的那个白娘子啊，赵雅芝。那这两天你也是在北京现身过后，很多她的粉丝说：“哎呀，娘子啊，多穿一点吧， 点 你已经很美了。”就会发现娱乐圈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赵雅芝老师呢，她穿那么少，不是不仅仅是要美丽动人，而是要冻住自己的年龄。 哇， 永远都是 冻龄女神，是这样啊？ 对。 会发现好像不只是娱乐圈，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刚才我看了一下，就在我的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的听众说一般好像结婚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结婚还是去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穿的会比较少。 这是肯定的。 然后他还会说，就是即使是穿的少，那种心情 是热乎的， 对，暖暖搭。 哎呦，我也想过啊，就一些很多新娘他们在冬天结婚，冬天结婚， 你开始嗓子冻住了吗？ 对对，一说到这种暖心的事儿啊，就挺开心的。就很不仅仅是期待啊，就是很羡慕。 你羡慕，等你结婚的时候也可以反穿啊。 不要选冬天，冬天真的很冷。 哦， 对啊， 你男生还可以哦。你是个暖心的人，好，懂了， 照顾新娘是 吧？懂了，不要再说了，又被吃了口粮。 照顾自己的另一半，对不对？会想着对方。 我今天吃早点了，难得吃早点，不要再喂狗粮了，好吗？ 啊，我也在自己喂自己狗粮。 我们就把期待的事儿说的好真的样子。 对啊。 但是会发现美丽动人这件事儿，这个关于冻住的这个冻哈，好像大家都做过，基本上就是为了漂亮， 还是把年龄给冻住最好了。 去试一试，把自己放冰箱里看能冻住吗？看你的年龄先冻住，还是你的那个 永远保持童年啊，童真的感觉、啊、 还是你自己真的先被冻住冻坏哈。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正在持续当中，大家不要忘记来和我们互动，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咯。 对，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到的这位男神呢，其实我觉得还蛮冻龄的，即使可能眼角有些丝丝的细纹，但是我会觉得他越来越有味道了。 但是他唱的歌可以温暖你的心啊， 而且真的是冻住了年龄， 超有用啊。 冻不管冻住年龄，而且在任何时刻我们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内心很暖， 正能量， 对，正能量。有请李克勤，红日。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学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

被人吐槽过后，你就会觉得不敢了。 嗯， 要不下次人家说，因为你又露脚踝，上次在节目当中那个谁谁谁还说，这都什么天儿了还露脚踝。 是是，其实这样他们也是表示对我们的一种关心嘛，哈。 对 对，因为这种实在是不好，这样习惯， 所以现在你就露着，然后让听众说一次你就会记得了。 嗯，我现在不用听众说了哈，我直接是直接就感冒发烧了。 对对，大家都看不到他，没有办法说他了啊。嗯，我们要记得，就冬天一定要多穿，不然像艾瑞这样冻坏脑子就不太好。 哦哟， 就挽救不了了。 Oh my god， 脑子真的冻住，等他再融化掉的时候，还是会影响一部分智商。 嗯。Oh my god！ 好了，就是一定要记得多穿啊。 OK，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了很多听众， 嗯， 为了美犯的一些傻事儿、 哎，对喽， 穿的少。可是呢，今天就是你会觉得，哎，为了美也值得的，因为稍后呢，嗯、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为你送上好音演唱会的门票两张哦。 哎呀，抓紧时间啊！留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陶喆《苏三说》。 我怀疑你想我，都有过几遍。 来自陶哲苏三说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是一冰。 我最近看了一下福布斯杂志哈，就评出了2016年度最具性价比的十大影星。哎，你猜有哪些明星呢？ 性价比， 性价比 也就是说是值钱的意思不？ 特别值钱，就是说你叫你去拍什么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呢它的票房就特别高啊。 哦， 是好莱坞那些明星哦。 那肯定就是漫威的 哦。漫威的有哪些哈？ 哦，钢铁侠，所以我最喜欢钢铁侠了。 哦， 因为你没觉得他很有型吗？红红的， 哦， 动不动能起飞。 我以为你说小萝卜的唐尼他本人，不过本人也挺有型的， 本人也很有型，主要因为本人有型。然后再加上再穿上那钢铁侠的套装， 嘿，不会是漫威。漫威动画爱好者哈。 对，我很喜欢漫威 啊。其实 除了小罗伯特·唐尼之外呢， 其实你已经猜中一半了。因为这次排名第一的呢是凭借美国队长系列影片走红的克里斯·艾文斯，他排名第一。 哦， 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啊，大家其实他当时投资人也算了一下预估，就是$1的片酬他就可以获得$135.8的票房回报。 哟， 也就是说给他一些片酬，就是我 肯定是稳赚不赔。 对，稳赚，他是排名第一。 哦， 对，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年就荣登榜首了。 哦， 哎呀，这漫威 等于我们的钢铁侠没有超过他喽。 对，但是你说的小罗伯特·唐尼钢铁侠呀，他也是位列这前十哈。还有马特·达蒙，范迪塞尔，这些人都特别有名的。 不行，我提马特·达蒙我真的好想笑啊，他在火星上好， 太惨了是吧？那部 吃所谓回不来。 那部影片我从头到尾就觉得一个惨字儿。 你知道吃土吗？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去那里吃土的。 就是我当时看了，哎，太表示同情。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些好莱坞的明星真的很厉害哈，就是这些影片好像已经融入他们到血液当中了。 终于明白什么叫吸金大法。 然后于是我看到那个小罗斯唐尼的时候都在想他什么时候变身啊。 特别有型。因为他们其实平时的时候也是挺不容易，因为总是要保持这种身材。哎，你说美国队长啊，保持那种肌肉男的身材啊，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叫什么？付出才有收获。所以这叫做什么？早起上班你一定会不能迟到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早上6点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听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佩服他们。 是。 也 是跟我们一样， 早晚有一天能够像就是美队那种，就是给他就是只要一份努力，然后就能获得很多回报的那种。 低投入高回报。 对，所以大家也辛苦喽。就是这个时间呢，已经是7:59。 对， 如果你再不起床，那就不是勤奋的人了。这个时候就是赖床了。 不是，其实最主要一点是你这个点还不起床的话，你可能就会错过什么。好运演唱会门票了。 好的，现在我们要抽奖吸引听众哦，马上回来。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郑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 FM。你好，我是王婷，徐婉婷。 My FM。 唱着歌，你是否心疼？

哇，不会吧，我第一次留言。 是不是怎么样，很幸运吗？ 对呀、啊、我今天每天开车啊，那个自己留个点言，然后今天我送我媳妇上班，我说咱可以试着留一下嘛。 好嘞， 然后我也没想真被触动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淡定淡定，特别喜欢你们节目啊。 好，谢谢。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帅气一点，然后穿的特别少，有没有这种事儿发生过？ 刚才是我媳妇儿留的言，还是就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冬天嘛，冬天回老家，然后完比较冷，然后他需要穿那种婚纱嘛，当然不用就是不用露那个肩膀那种，但是也挺冷的。那个然后当时虽然冷，然后我对象当时还稍微有一点想感冒，但是觉得挺美丽的、 啊、 所以叫 美 丽动人了、 哎，我每天都听你们节目，然后我俩每天上班都听，一路上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嗯，感谢你的支持。那你不是说就是从结婚，然后你的另外一半穿得很漂亮，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她美丽动人，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就是能够在这么长时间当中，也是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对对， 能够陪伴你们继续走下去啊！ 哎，祝你们幸福。所以我们要把这好云演唱会的门票送给你们。 是的。 哇，谢谢谢谢谢谢！ 其实好云有很多的， 太高兴了。 嗯， 对， 听 还蛮喜欢他这种民谣风的。 哇、 嗯， 太棒了，刚好就送给你们喽。 去感受一下。 好嘞，谢谢你们。然后，好嘞，祝咱节目越办越好。 好的， 谢 谢 啊， 谢谢。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第一次参与就中了，谢谢大家啊， 谢 谢你们， 谢 谢，谢 谢， 拜拜。 好嘞，拜 拜。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把票让给我。 啊、 哎，这些没有中奖的听众，大家去仇恨他就好了哈，不要仇恨我们。 恭喜这位听众啊！ 是的， 嗯， 那他获得的是 vivo 智能手机为他带来的好云演唱会门票两张、 哎，没错， 谢谢，感谢赞助商。 嗯、 vivo 智能手机 X9 照亮你的美。好啦、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款手机的。好，不多说，不多说了，就说到这里。 OK，OK。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的这个环节，一段这个短，不对，不是短信，资讯， 资讯、啊、 歌曲。过后呢有点名、 嗯、 点名过后就要来到呢 彬 彬 有 礼， 还是继续会送票的哈。 对，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后面的环节。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为你带来这首歌，李荣浩《野生动物》。快乐的味道。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什么礼？ 购物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 彬彬有礼。哎， 我是彬， 我是 Ariana，要送礼物了， 是你要出题了， 送礼哦，对啊，我都忘了出题了，就想给大家送礼物啊， 直接给， 无所谓了，来， 就这么酷 啊，就这么酷。 还是按照流程来吧，我们先出题 好 不好？ 好了， 先听一下这个题目啊。 还坐在沙发上吃零食呢，亲爱的，他是不是始终不和你结婚？ 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已经丧失魅力。你是不是感觉自己一把年纪，爱情梦想双失，干什么都力不从心？那是因为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老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就在我的手上。本公司特别制作的欢欣鼓舞笑逐颜开心情愉悦永远年轻魔法巧克力，采用绝世罕见的热带雨林深处稀有可可原料，吃一次立刻天真烂漫，两次再度疯狂，三次四次快乐从天而降。数量有限，预购从速，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抢购吧。 抢购吧，我们的抢购热线是多少？ 等什么？ 抢购热线 好像我们的套路哦。 啊，真的，这题说实话就是套路两个字儿，因为前面大家可以听到一长串嘛。 哦， 我觉得我 好伤心哦。 我还是赶紧问大家吧，要不然大家都已经不记得了。 啊、哦，就要打断，就要打断。哎，艾瑞，我们再聊个别的吧，好吧？ 这个咱们出的题目是关于吃巧克力的 啊。 还记得这上面说吃一次这个巧克力会怎样？ 大家真的被我们打断了，我自己都忘记了呀。 是吗？ 所以如果有人能答对，我们就一定要送他票了。 因为这都后面几天了， 可不？ 是啊，都 重磅。郝云都等着急了，就在等你呢。 啊、所以我们的题目也是哈，嗯， 哦， 吃一次巧克力会怎么样？他说吃一次会怎么样？吃两次会怎么样？吃三次、四次会怎么样？ 但我们只问你第一次， 第一次， 哎， 啊、 是。那我们再次要感谢 vivo 智能手机为我们带来的郝云演唱会的门票， 哎，谢谢， 抓紧来抢喽， 嗯，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白兔，爱我就大声说。 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咻咻，我的马车啾啾啾，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咻咻咻咻。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要什么？还说的绝对让人发笑。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炫耀。生命和顺序太浪费力气，音乐节拍随心而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 红的歌总柔的你，杰伦的歌，歌词总要你来猜，要留胡渣才明白，雨神的歌不太来，我爱的歌不是刻在神，是1005随时随心不间断。 My New My Love My FM 1005音乐。 直播了，是吧？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 彬彬有礼。够胆，你就来。 哎，彬彬有礼，够胆你就来。哎，这时候呢，我们进下问题啊，就是还记得巧克力的滴怎样呢？但是今天我们要问下听众，他是怎么回答的？ 喂，你好。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水兵。 哦，哎呀。 什么什么？哎呀， 呀，你是啊。 太激动了。 哦，很激动啊。 太激动了，太激动。 冻着吧。 没有， 撞门了， 太高兴了。 刚刚一直在玩我们的彬彬有礼这个环节， 有礼， 嗯， 是啊，没想到真打来了， 真打来了。那这个，但是今天我们得到这，你是接到电话是很幸运，但是一定要回答正确问题才行。那现在来回答一下我们那个问题，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就不告诉你。 答案天真烂漫。 哇， 天真烂漫 是 吗？ 嗯， 确定吗？ 嗯，确定。 我觉得人说出这个就挺天真烂漫的。 对，为什么？然后天真烂漫。 对，而且一早然后出着太阳，天真烂漫。 就想，哇，这个人怎么了？ 啊、哦，哎，喜欢郝云吗？ 当然喜欢，然后还唱他歌呢。 哇、哦，是不是要露一首啊？ 对， 这句话哈。 嗯。 来露一首。 唱两句吧，唱两句吧。 啊， 这么大方吗？ 我们说唱一句就行，来唱两句，来两句，来。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两句唱完了。 哦，汗也算一句啊。 太棒了、嗯、我觉得这位听众很给力哈、嗯、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票立马就要送给他，是不是？ 把艾瑞也送你了 啊。好，把艾瑞也送给你了好不好？ 哎呦，谢谢。 我郝云把艾瑞放看演唱会放你旁边啊。 哎，太好了。 你真不嫌弃他？好，少很少 先生我。 特别好啊，这位听众恭喜你啊。 谢谢。 好嘞， 好 啊，拜拜， 再见， 哎，拜拜。 OK， 恭喜这位非常给力的听众哈、啊，自己很有表现力，当然我也给送出去了。好，在这里也要感谢 vivo 智能手机送上的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那恭喜这位听众。我们好音乐继续。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就在这一夜之间，全然盛开，如此灿烂，如此绝对。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想起你我心碎，鲜红的好像我心中。 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那最近呢比较火热的电影叫做血战钢锯岭，内地是非常热映了哈，首周票房就破亿，而且但是这部呢它场面是非常的血腥的，所以说影片北美就被定为R级电影，R电影就是17岁以下需由监护者去观看。那在国内上映呢，片方也是提醒了观众说战争激进就非常的真实，那12岁以下的儿童呢必须由家长陪同去观看。如果您周末呢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电影的话，这部电影还是陪着孩子去看，或者是你懂的。OK，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董真为你的 Music Party， 我是 Harry， 明天见，拜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了。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绪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心跳动，努力的执着。